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，第91集。我，迟迟寒开口，发现自己的声线开始抖，两只手相互交握的时候，用力掐自己的虎口。 我很想说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我和程乙之间的恋爱关系。他画过我的肖像，你们如果需要，我可以现在发给你们。 这是当时上课时准备好的回答。为此，迟迟寒还让齐成给他画了几张肖像当证据，而且还有个小插曲。齐成给的太迅速，以至于让他发现，齐成背着他，偷偷画过好几次他的样子，睡着的，做菜的，趴在窗户上看松鼠的，巧笑倩兮，灵动万分。迟迟寒继续深呼吸。 但是如果你们本来就是怀揣着恶意的，这些证据你们可以说成是假的，像之前污蔑程乙找人代笔一样。我不想让自己的爱情被人这样任意揣测。今天的记者会是因为网友和媒体人肉出了我的消息，我本人又不想看到自己爱的男人在网上遭到这样的诋毁，所以才站了出来。程乙没有找枪手，没有抄袭，这么多年来所有标上他名字的作品都是他本人画的。针对这件事，招待会后程乙工作室会找律师跟进。程乙， 迟迟寒声音低了一些，再次抬头的时候有努力忍住眼泪的样子。 也没有病。 因为紧张，他忘记了那些小动作，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时候，只记得苏秋让他想想，现在如果是齐成重病期间，他站在这个采访席上，为自己深爱的男人的生命申辩，他会做什么？他会激动，会手足无措。 抑郁症是很可怕的病症，它和玻璃心、矫情没有关系，它是病，来自于大脑的病。你们这样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用恶意揣测，是杀人。 迟迟寒最后三个字是抬起头看着所有的记者说的，很清晰，没有停顿。主办方在这个时候叫了暂停，以情绪激动为由把迟迟寒扶了下去。久未露面的程乙工作室的负责人顶上了位子，却只是公事公办地宣读了会起诉所有网络谣言的结果。记者会圆满结束。到后台的时候，苏秋抱着迟迟寒嘴对嘴地亲了一下。 恰到好处，效果比我们预演的还要好。 然后抱着又想亲，被迟迟寒用手机挡住。 我后面忘词儿了。 他脑子一片空白，只能凭直觉。 所以后面的效果最好。 苏秋乐的一双桃花眼里满是爱心。 而且也提醒了我，以后相关的公关事件，你和宁姐一样，最好都只做那个不出声的人。 没成功。 迟迟寒有些摸不准苏秋的话。 你自己看。 苏秋把电脑让给迟迟寒，热度很好，微博实时搜索前十条有四条都是相关内容，评价很好。他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脸，这次露脸让他的美食微博又加了十几万粉丝，并且还在继续增加中。舆论导向完全按照他们先前的方向，粉丝们又重新开始集结，义愤填膺地要求一些博主删博。对于那个中途起来为难他的记者，有人人肉出是某某小报上曾经写过一篇侮辱女性报道的记者，于是他的微博被骂到直接关闭了评论。吃瓜群众开始站在程乙这边，大家都很有默契的没有再提和抑郁症有关的事，粉丝们开始为偶像发声，微博热门话题多了一个程乙画多久我们看多久的话题榜。迟迟寒心情复杂，他是从头到尾参与的人，所以知道这种群情激昂的背后有多少只操控的手。记者会很成功， 因为那个记者介入让迟志涵紧张沉默的片段被剪出来，配上了很煽情的音乐。很多人从他的发型、脸色、当时手指微缩、鼻尖有点红、眼泪要掉不掉的各种细节判断，他和程乙之间的感情很深。偏偏那个时候，他脑子里其实一片空白。迟志涵诚心诚意地感叹， 公关好可怕， 所以不适合你。 苏秋拍拍迟志涵的脸， 现在不是效果不好的问题，而是效果有点太好了。 迟志涵茫然，苏秋挑起一边眉毛， 你觉得如果对方现在放出程乙就是齐二少的消息，并且公布他重度抑郁，生活无法自理，会不会被网友喷成翔，让大家发现折腾了半天这只是一场商业战争？我们的股票是会跌，但是对方憋了个猛料，放出来只是让股价暂时波动了一下，你觉得他们会担心吗？ 所以 迟志涵陷入了完全听不懂的境界。苏秋摊手， 所以他们暂时不会把这个料爆出来了，现在时机不对。哎，你当时不应该说他们在杀人的，道德制高点放得太高，他们不敢玩了。 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当时很慌，只能让自己陷入齐城病重的情境里。我说的杀人是真的，如果齐城是在那个时候被爆出这个消息，他一定会自杀。我不是为了公关才说这句话的。 迟志涵看着苏秋，苏秋脸下扬起的眉眼， 我知道这次能一次性压下所有舆论，也是因为你足够真诚，但问题仍然是问题。对方不公布，不把舆论反转一下，齐城出场公开自己抑郁症已经快要康复的记者会却也开不起来了，这事儿可能就得压着了。 苏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迟志涵的真情流露，说话的语气也柔和了一些。 所以还是得麻烦你做点事。 什么？ 任俊友。 苏秋只说了三个字，看着迟志涵眉心抽了一下，又笑着眯起了桃花眼。 咱们还有个棋子没动，我是不是特别机智可人？ 迟志涵最后做的事情有点蠢，这次效果太好，说穿了是他的人设做得太完美，所以舆论才会彻底一面倒，让对方失去爆料的契机。而任俊友这个迟志涵这段时间几乎已经忘记的人，其实还在直播界各种蹦跶着说他的坏话。迟志涵用自己微博的号登录了直播平台，他今天做了这件大事，任俊友果然在直播的时候又一次拿他开涮，暗示他这次的采访是有采访稿事先备好演练过的，并且明着说他现在的后台硬，自己惹不起，之前的官司还没开始打，自己就被人打压了云云。迟志涵做的事情很简单，点了个分享，发了一个字滚，然后十分钟后迅速删除。其实不算大事，却变成了鸡蛋上面的小裂痕，被有心人士抓在手里，打碎鸡蛋是随时的事。迟志涵的人设因为这个字变得有些暧昧，一开始觉得他委屈可怜软萌的人，被这个滚字吓走了一些，接着有心人士科普了他和任俊友的恩怨情仇，网上舆论终于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声音。 成了。 苏秋终于长吁了一口气，看着迟志涵，眼底是真心的喜悦。一场硝烟弥漫的商战在这一刻开始，由齐家彻底拿下了主动权。迟志涵按密码锁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一点，小洋房本来就特别安静，所以声音突兀让迟志涵在黑暗中吐了吐舌头。他本来想给齐城一个惊喜，结果还没进门就露馅儿。屋子一如既往的空，小夜灯自从迟志涵住进来以后，齐城晚上很少会关，所以光线暖暖的，他 他朝思暮想的男人此刻正坐在书桌后面的躺椅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情绪不明。 你怎么还没睡？ 他以为回来会看到一个睡美男来着，还特意没看摄像头。 床上睡不着。 齐成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，但是仍然面无表情。迟志涵发现自己的拖鞋还是走之前的样子，随手丢的衣服也都没有动过。阿姨每天都会来打扫，刘妈也肯定会收拾，能原封不动应该是齐成不准。鼻子有点点酸，他站在玄关对着齐成张开双臂，语气委屈极了。 不抱我吗？ 齐成站起来走了两步，脚步加快，声音变得更哑。 我怕是做梦，因为还有两天。 今天才第五天。迟志涵用脸蹭了蹭齐成的胸口，小猫一样眯起了眼睛。 我回来陪你睡觉啊，你黑眼圈快掉脖子上了。 好。 齐成的声音太温柔，抱着他的手太用力，这几天一直揪着悬空的心终于有了安放的地方。迟志涵这次能够提前和齐成见面，自然也是苏秋的部署。苏秋临走的时候抱着打包好的青梅酒，她今天化妆时在右眼下面画了一颗黑色亮点，说话的时候越发娇艳的不像人。 你这次采访和后续的微博发言有娱乐价值，有流量，即使我们双方都不出面，这几天也会有其他为了流量的娱乐记者偷拍你。到时候被其他记者偷拍到你深夜去了齐家洋房，再深挖下去，就能挖到你和齐二少的关系了。逼一逼对面，让他们骑虎难下。 苏秋眨眨眼，闪光的黑点也跟着眨眨眼。 我最喜欢万无一失。 我真的觉得他好厉害。 迟志涵在床上手舞足蹈的复述过程，看着齐成眼睛亮晶晶的。齐成微笑着把他手舞足蹈后散落在脸颊的头发拨开。 我以为你会害怕。 害怕到忘词儿。那个直播视频你不许看啊，好丢人。 好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